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56尾号0664和136尾号531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建行定制的宝珠笔一支。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双安商场全年最给力的顾客购物狂欢日尊赏日是哪一天，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姓名、答案以及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今天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是价值800元的德国原产奈赫曼威士忌玻璃杯4只的套装，预祝您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双安商场市场营销部的部长吴欣然。您好吴部长，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方华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双安商场啊，很多人都非常的了解，它是咱们王府井集团旗下的时尚的精品的百货商店，是在北三环人民大学附近哈。那在那个商圈里，双安商场应该说是一个集购物、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一个多元化的大型的百货商场，在那个商圈知名度是非常高的。 是的，双安商场呢是在这个北京西北商圈集结了400余国内外知名品牌，打造呢是集女装、化妆、饰品为一体的这个针对女性顾客为主的最强阵容的这么一家商场，而且呢是成为这个知性消费者比较向往的一个购物的地点。 嗯，所以说刚才您也说了哈，在这个西北商圈呢，我们这个女装哈、是最强阵容哈。那今年冬季在女装上，哎，在搭配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潮流？另外，在2019年的早春，我们又有什么新的趋势？ 伴随着冷空气的来袭呢，气温也逐渐降低了。北京呢，已经进入了冬季。但是呢，现在的冬季呢和早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由黑色啊、灰色啊这些构成。那么今年冬季的搭配潮流是什么呢？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几个关键词。 嗯， 第一个呢是动物印花啊，这个绝对是今年的这个时尚重点之一。不仅咱们在各大时装周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咱们明星啊，包括一些达人的这个街拍中看到对这个动物纹的重视。过去动物纹呢经常被吐槽的就是太过这个高调浮夸，为了避免这一点呢，今年呢这个用来搭配的单品呢就要既保证这个动物纹的方式，又要尽量呢简单低调，鞋子则选择休闲或者街头感的这个平底鞋，绝对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嗯，第一个关键词是动物印花啊，我也发现哈，很多今年那个比如说包上面有很多动物印花。 是的， 很漂亮， 这个动物印花绝对是抓人眼球提升时尚度的一个亮点。 对，因为它的色彩特别的丰富。 对， 嗯， 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高闪面料，顾名思义呢就是表面闪亮且反光的布料，包含塑胶、乳胶或者是皮革等， 这样呢，除了具有前卫感，也让这个冬天多了一些趣味。再搭配上呢，这个高闪面料也可以与其他的这个流行趋势呢进行组合，比如说这个格纹或者是粗花的毛呢单品，然后呢就能成功减重，同时呢大面积的高闪呢又能提升整体的时尚度，绝对让您在街上收获众多这个朋友们的眼光。 嗯，其实高闪面料本身它就带有一种时尚感，是吧？ 对， 嗯， 而且从修身的这个方面来说呢，也是非常的能突出本人的特点的。 对，另外我觉得本身这个冬天嘛，它就是一个比较萧瑟的季节，到处都是灰秃秃的感觉，但你突然有一个高闪的面料出来，就是整个的这个冬天的感觉就是增加了一些亮点，是吧？ 是的，是的。接下来第三个呢是经典格纹，格纹呢绝对是大部分人心中呢最百搭的这个首选，这个随性或者说是正式造型，格纹呢都能轻易做到。秋冬呢这个格纹啊流行关键字是绝对不会出错的。特别值得一提呢，这一季可以在这个展台上看到许多红色格纹的单品，无论是外套啊、套装啊或者是围巾啊，这样呢区别于以往保守的鲜艳色彩格纹呢，红色格纹呢今年会是一个点缀，这样呢就是让咱们的穿搭呢不会那么无聊。 嗯，这个格纹，经典的格纹，我们也发现其实很多大牌子这个衣服哈，他们的这种经典都是格纹哈。 是的，这个之所以成为经典，就说明它搭的时候咱们稍微注意一些就不会出错。 嗯， 第四个呢就是复古毛衣啊，流行呢总是周而复始的。不知道大家衣柜中还有没有复古印花的毛衣啊？以前呢觉得这个可能咱们觉得这些复古类的毛衣啊，这个元素或者图案呢非常古板，或者说呢不够潮流。 嗯， 但是这一季呢，除了这个粗花毛呢、格纹等经典元素呢，复古毛衣又突然变成了今年的新宠了。 哦， 所以呢摆脱了咱们这种对它的老气或者是无聊的标签，在搭配上呢可以与其他素材，比如之前提过的皮革呀、高闪啊，进行一个组装搭配。 嗯， 这样呢复古毛衣华丽转身又变成了一个时尚的标志。 所以说赶紧哈，看看您家的衣柜，翻一翻有没有前几年您留下的这种花纹的那个毛衣，恰好您还没有丢掉哈，现在拿出来穿反而是一种时尚了。 是的，是的。 嗯，这个是我们今年冬季搭配的一个流行的趋势，几个关键词：动物印花、高闪面料、经典格纹和复古毛衣。 是的。 嗯，那么说完了这个哈冬季的经典搭配哈，我们说一说我们目前双安商场要搞的这个大的活动，也是全年力度最大的活动，是吧？ 对， 尊赏日。 尊赏日。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尊赏日呢是双安商场的自创品牌营销节日，在12月8号呢将迎来这个第11届尊赏日。每一年呢这个购物盛宴呢都是准时在12月开启，打造这个全年最闪耀的 VIP 顾客专属优惠日呢，通过商场全面的这个活动的组织还有供应商的这个配合，我们单日销售过亿，而且呢保持逐年递增的这个势头，也印证了这个活动啊在这个顾客朋友们心中的这个价值。同时呢我们这一期啊这个 VIP 尊赏日，双安商场的 VIP 顾客呢销售占比达到98%，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真是太高了，那就相当于100个 VIP 客户当中有98个人都会在这一天来购买，是吗？ 是的，是的。 哦，几乎100%，而且单日会过亿，这个销售额非常的巨大。 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这个销售呢，这个优惠绝对是核心，因为在双安商场一向是保证品质的，在今年这个全面秋冬新款的基础上，我们会做一个全场300送150积分起的这么一个活动，同时全场有累加2000再送100。像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化妆品，我们有20倍积分。 嗯 啊，多个银行呢也是一起配合进行这个刷卡满1000送100的活动。这样呢这个积分呢又是全场通用，所以综合起来力度呢，这样顾客呢来一趟就可以把这个年底对自己的这个犒劳啊对这个家庭的一些礼品啊整个打包全都带回家了。 嗯，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的 VIP 客户来讲哈，要在尊享日去之前一定好好做好攻略，做好规划，您先买什么后买什么，是吧？ 是的， 您先买了大件，那些积分没准就够您买小件的了，是吧？ 是的，这个活动前一周呢，也是我们的顾客都会提前来啊，选自己心仪的商品，做好预留、 嗯、 啊，商场也提供预留的服务。 嗯，做好规划，一定做好规划。我也知道最近哈，这个沙恩商场又新进了很多新的品牌，是吧？ 啊，是的， 嗯。 沙恩商场呢，一向是以这个咱们消费者的这个消费意愿为核心，去不断的调整。我们除了之前在这个 Max Mara 旗下的这个一系列轻奢品牌之外呢，又引入了吉亚达、思维、马可波罗等品牌，同时呢 UGG、Coach 这些呢也是年轻顾客群体非常热衷的品牌啊。年末呢正是这些品牌的这个季末 sale 的活动之际，再加上商场给予的优惠， 嗯 啊，这个 VIP 顾客们啊犒劳自己一年的辛苦，在这个期间绝对是不二之选。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商品呢，也是商场一贯追求。化妆品除了我们引入这个知名护肤品牌 CPB 之后呢，今年啊，2018年11月19日，阿玛尼啊美妆也强势入驻双安商场， 刚刚入驻哈， 对的， 上个月嘛， 就在尊赏日之前啊，嗯、这个引入也是在尊赏日期间嘛，给我们的这个顾客更多的选择，因为阿玛尼彩妆这块也是时尚界的当红名媛啊，粉底大亨啊，包括这个唇釉新宠这一些标签，都是对这个品牌的商品的一种认可， 嗯。 此外呢，这个世界经典的腕表劳力士12月1号啊，也是在双安商场一层国际腕表区盛大开幕。劳力士这个品牌也不用介绍了，它是以卓越的性能和显赫的这个象征而著称啊，这个原料和工艺都是一丝不苟的，也是这个咱们啊腕表界的啊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 嗯。就在目前来讲，我们的实体商场受到电商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像阿玛尼和劳力士这样的大品牌还能选择双安商场来入驻，也可见双安商场的吸引力，是吧？ 啊，是的，在这个电商的这个冲击之下，实体百货店啊，一方面是通过这个质量，还有我们对顾客的这个服务，通过多维度呢去提供顾客更好的这个购物享受。所以呢，国际品牌的入驻呢，也是对实体店的这种发展的一种肯定。 嗯，另外我觉得哈，能够让这些品牌留住，并且能吸引到新的品牌进入，也跟双安商场的这些年的不断的创新是有关的，是吧？ 一方面是商场的创新，另外一方面也是广大消费者对商场的认可。 嗯 啊，品牌也是发现商场的这些知性的顾客与他们品牌的这个本身定位气质相符，所以才选择在这里开店。 嗯，咱们这些年是怎么样巩固住咱们这些地位还有这些客户的？ 其实更多的还是去想顾客之所想，然后给他们提供啊我们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通过情感，通过交互，通过体验啊，让我们互相之间呢联系得更紧密。 嗯， 在这个国际名品之外呢，其实我们也是给顾客提供这些更高品质的一些生活上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个人活力、专业健康这些方面啊，伴随着咱们广大消费者对这个生活品质的追求的提升啊，健康这块呢也是持续关注。我们对这个运动品牌的功能啊，这个进一步细分的这种情况呢，引入了一些专门的这个品牌，比如说迪桑特啊，比如说贵中虎啊，比如说这个安德玛儿童啊、斯凯奇等这些呢，包括咱们的滑雪装备啊、滑雪服，包括咱们的这个瑜伽，包括呢日常的跑步啊、健身的这些细分，通过这个丰富选择空间啊，满足咱们时尚运动的这个需求啊，不同领域、不同功能，这样呢，更多的给咱们的消费者一些科学和专业的保护以及支持。 嗯， 家居这一块啊，也是大家最近非常关注的，这个非显性的这个属性呢，长时间啊没有被大众的关注。针对这个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要吧，从科技方面和健康方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引入这个鹰潮数码高端集合店啊，这是针对这些科技的产品的。 嗯， 包括呢还有这个 GoS 的美容仪，包括啊苹果 BOSS 音响，我们也重装升级， 为顾客呢提供这个家居电器啊、数码潮玩，包括音响、摄影、美容、健康等多个品类的商品，啊，其实也是为了让咱们的顾客能够家庭生活更幸福、更多彩。 嗯，商场一直在这个选择品牌上有严格的要求，是吧？ 这个我们会做前期的调研，也是每年定期会征集我们的 VIP 顾客的意见，然后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品牌。 嗯。而且我觉得双人商场一进去之后就给一种时尚的感觉，是因为你们在这个整个的空间的布局还有在这个装修设计上就会不断的来推陈出新，是吧？ 这块也是根据这个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情况，还有顾客的消费行为的变化、习惯的变化，我们会去进行专项的调整。 嗯，我记得双安商场每年呢在搞活动的时候都会有一类的 DIY 的活动，让我们的这个顾客能够自己动手自己去设计这样的一类的活动，今年还有吗？ 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咱们来到商场除了这个购物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这个包括社交啊或者娱乐的一些其他属性。 嗯， 从活动上来看呢，本届尊赏日呢分几大类。 DIY 类的呢是配合秋冬的这个服装的搭配，我们开展了关于胸针啊饰品类的 DIY， 这也是提升咱们的时尚度啊。手工巧克力啊甜品的 DIY， 包含这个新年的花环 DIY， 首饰盒的 DIY。因为到年底了，我们也感觉到最近几年自己动手制作的啊，这个才是给家人还有给自己最特别的礼物。 嗯， 所以 DIY 类我们准备了很多，同时呢还有定制类的活动，到了年底啊，新年私厨讲座啊，包括这个菜品的演示，帮助呢咱们听众朋友定制与众不同的这个聚会菜单。 嗯， 还有毛衣的定制、刺绣、个性的彩妆定制，包括服装设计师的这个服装定制搭配， 嗯， 还有环保购物袋的这个定制手绘等一系列的定制活动呢，帮助您从细节上啊，协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做到与其他人的这个与众不同。 嗯， 最后呢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趣味类啊，包含非遗的这个剪纸艺术光影画的一个表演，还有这个挖糖机啊，还有巡游的派礼啊，让咱们小朋友在尊赏日来到双安呢也有多重的惊喜。 嗯，我们的互动活动主要有三类，一类呢是 DIY 类，就是自己可以来制作一些搭配的这个胸针啊、饰品啊等等，包括巧克力、花环、首饰盒等等哈，都可以自己动手来制作。第二类呢是定制类的，刚才您说到了，比如说这个毛衣定制刺绣啊，有些人手很巧，我可以自己来织一件毛衣，但是呢我织的就是很简单，比如说平针的，男士可能不懂哈，女士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平针就是什么图案都没有的哈。那么我们可以到双安商场去定制一个图案，在毛衣上做一个刺绣哈。 对， 哎，比如说这个刺绣我能不能把自己的照片绣在上面？ 这一块来看呢，会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师傅的艺术加工，可能是一种用一种勾线的方法，或者用其他的这个表现形式去把它绣在上面。 嗯，因为我们确实也看到很多的那个文化衫啊什么的哈，各种各样的自己设计的一些图案在上面哈。哎，有些人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照片或者自己爱人的照片，这个放在自己的文化衫上哈。 可能要让我选的话，我会把自己养的宠物的照片 放在这个上边，对，自己养的小猫小狗啊什么的都可以，是吧？ 对的 啊，因为本身就是定制呢，那你愿意出什么样的图片都是可以哈。 对的。 嗯，还有这个个性彩妆的定制，这个我没太明白，这个个性彩妆定制是帮你定制选择类别呢，还是帮你定制某一种化妆品？ 这个主要是帮您去定制自己的妆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皮肤包括他的这个脸型，包括他的这个需求都不同，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样我们会有专业的彩妆师去根据您的需求，比如说我要去一些正式的场合，或者说我要去一些 party， 那他有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妆容的定制。 哦，就是帮你设计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妆容，然后比如说像你这个肤色适合用几号的粉底， 是吧，然后遮瑕是和用什么样的，口红应该是用什么颜色的等等，包括你的眼线眼影啊应该是什么颜色的，都会帮你定制好是吧。对，这些搭配好了之后，将来你自己就选择 这样的这个搭配 就OK了， 这个从整个的色彩上就适合你，是吧？对， 彩妆师会手把手帮您定制，教您如何去画，然后呢咱们怎么说呢，打一个样之后吧，咱们自己啊在家也可以照着这种方式去进行自己的装扮。 对，因为我